第四十六集。 耳机里传来粗重且急促的呼吸声，孟昭倏地皱紧了眉。他熟知陆时琛的这种反应， 陆时琛一定又犯起了头疼，发生了什么呢？ 孟昭的手立刻放到了门把手上，推开了车门，但就在即将冲出去的一瞬间，电话里陆承泽的声音响了起来。 时辰，能不能记起来，这是你奶奶。 陆时琛的奶奶，一直被关在疗养院地下室，后来却莫名消失的那个老人，她居然还活着。 孟昭的动作停下来，他没法拿定主意自己该不该现在过去。依照以往的经验，陆时琛的头疼虽然每次都来得气势汹汹，但是并不会有实质性的伤害，大概十几分钟之后，这阵头疼就会慢慢的缓解。孟昭听着耳机里痛苦的声音，煎熬的来回的踱着步。 时辰，你怎么了？ 听着陆承泽的声音，孟昭判断着陆时琛此时的状态，同时快步朝住宅区靠近。 小陈， 渐渐的，那痛苦的呼吸声弱下来了。 是头疼缓解了吗？ 孟昭稍稍的松了一口气，脚步也随之慢了下来。客厅里静悄悄的，门锁被撬动的声响似乎就在耳旁。陆承泽最后看了一眼昏迷的陆时琛，他站起了身。 门外是谁？是普通的小偷？时琛带来的警察？还是…… 陆承泽放轻动作走进阳台的窗边，打开窗户，将预先准备的绳索的一头系在窗柱上，一头扔向了楼下。随后他拿出了随身带着的匕首，侧身隐藏在与客厅连接处的墙边，谨慎而隐蔽地观察着防盗门的情况。 如果是警察过来了，自己必须离开这里，毕竟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做完。但如果闯入者是其他人，时辰和自己母亲的安危是否会受到威胁？ 锁眼还在持续地发出声响，陆承泽面色严峻地盯着那扇防盗门，不敢有丝毫分神。无论试图闯入的人是谁，他都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咔的一声，门锁终于被打开了。伴随着防盗门被推开的声音，陆承泽将手中的匕首捏得更紧，做好了随时行动的准备。但意外的是，门外却没有任何人进入。陆承泽在心里做出了判断， 第一时间没有冲进来，这不像是前来抓捕犯人的警察作风。 见此情形，他没有急于逃跑，而是继续观察着门外的情况。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着，虽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打开了这扇防盗门，但是陆承泽能感觉到门外的人此刻也在等待着行动的时机。突然，一个黑影从门外闪身而入，几乎一瞬间就冲到了陆承泽的面前。 这敏捷又训练有素的动作，是警察还是…… 陆承泽握着匕首立刻做出反应，俯身刺向黑影。而黑影似乎早就已经料到了这一点，右手的军刀精准地挡下了这一击。就在刀刃碰撞的时候，两个人四目相对。一瞬间，陆承泽的眼中先是透出了一丝惊愕，随后立刻充满了愤怒。他眼中布满了鲜红的血丝，不顾一切地将匕首向前推去。 魏长河， 陆承泽低声嘶吼着说出了这个令他几乎失去了理智的名字，仿佛一头暴怒的野兽。魏昌河抵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力量，随即将军刀向上一挑，迅速后退，与陆承泽拉开了距离。见陆承泽没有立刻攻击过来，他取下了口罩，用那双阴鸷的眼睛看着陆承泽，面色阴沉道： 陆律师，又见面了，这样都能一眼认出我， 看来你真的对我是恨之入骨啊。已经20年过去了，我也算是因为你身败名裂了，你还是不肯留我一条活路。 陆承泽竭力地平复着身体内的愤怒，让自己回归理性。 虽然魏长河已经年逾60，力量、速度、耐力远不及自己，但毕竟曾经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察，不可能轻易被制服。面对这样一个人，如果我被愤怒冲昏头脑，那结局…… 陆承泽用余光瞥了一眼沙发上昏迷的陆时琛，强行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陆承泽一边和魏长河说着话，试图让他分心，一边缓缓地挪动着脚步，不动声色地挡在了魏昌河与身后的陆时琛之间。 你竟然能找到这里，你也太小看我了。你找人跟踪了我那么久，以为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看是你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在跟踪谁啊。当年想方设法向上级举报，想把我拉下马的那个人就是你吧。20多年了，你不但想让我身败名裂，现在还想杀了我吗？ 陆承泽盯着面前的魏昌河，20年前这个人的丑恶嘴脸清晰地浮现在了他的脑中。他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紧咬的牙齿之间泛出了血腥味儿。 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放过你。 据我所知，你的人已经被警方抓了，你现在跟我一样都是被警方抓捕的对象。是鱼死网破，还是放过我的同时也放过你自己？哼，陆律师，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权衡利弊吧。 魏昌和试图说服陆承泽，但是他没想到这句话反而更加激起了陆承泽的怒意。 年轻人，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权衡利弊吧。 20年前身为公安局局长的魏昌和说出的这句话再一次在陆承泽的耳边响起。他无法继续克制自己的愤怒，他握着手中的匕首忽然冲向了魏昌和，直刺魏昌和的腹部要害。魏昌和见状立刻侧身闪躲，陆承泽此刻的神情让他突然意识到陆承泽根本就没想活命。他刚才的表现就是想和自己同归于尽，只要能杀了自己，这个人什么都不在乎。这一瞬间，魏昌和极其后悔自己来到这儿。原本他想着要么说服陆承泽放过自己，要么凭自己的技巧可以轻易地杀了陆承泽，但是他似乎低估了陆承泽的愤怒。这个人的眼神看上去似乎想毁灭一切。趁着魏昌和躲闪的间隙，陆承泽再次举高了匕首，瞄准了魏昌和的太阳穴处，没有丝毫迟疑地狠狠地刺了下去。面对陆承泽歇斯底里的暴怒，魏昌和被死亡阴影所笼罩。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让他的大脑和身体的反应速度骤降，反击和防守都已经来不及了。在本能的驱使之下，魏昌和抬起左手护住了自己的头部。下一秒，魏昌和护住头部的左臂被匕首狠狠地扎进去了，被刺穿的动脉立刻涌出了鲜血，疼痛感让他的身体瞬间做出了反应。在匕首扎进手臂的短暂的一瞬间，魏昌和举起右手的军刀竭力地刺向了陆承泽的脖子一侧。就在陆承泽向后退去的一刹那，魏昌和注意到了沙发上躺着的陆时琛。看着那个跟20年前的陆承泽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年轻人，魏昌和迅速地做出了判断和决定。趁陆承泽躲闪的这一瞬，他没有冲上去再度刺向陆承泽，而是不顾一切地冲向了陆时琛。一瞬之间，陆承泽也看穿了魏昌和的意图。此刻 魏昌河距离他近在咫尺，并且脆弱的太阳穴毫无防备地暴露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个绝佳的反击时机。陆承泽转身一把抓住了魏昌河，再次抬手将匕首瞄准了魏昌河的太阳穴，狠狠地一刺。可是就在锋利的刀刃距离魏昌河的太阳穴不过几厘米的距离的时候，陆承泽的手却生生地停住了。 刺啊，你怎么不刺了？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